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城寨见。 好，翻嚟啦。咁咧，我哋就转一转个话题先，就讲一讲领展啦。呢排近日咧都讲得啊，有啲新闻出嚟喎。 冇停过啦，领展新闻系嘛？ 唔系今日依几 日？今日边单？今日有 咪就系嗰个占领呢个领展总部嗰件事。 其实嗰个都收到风嘅，但系佢哋就做得非常嗰个保密，即系佢哋话嗰朝八点钟嚟突袭。但咁早起唔到身啊嘛，sorry 啊，但嗰啲佢成功，但系而家系咩最新情况？知点样？ 而家佢是话诶，佢个行政总裁约佢哋啲区泛民嘅区议员去见面啊嘛，即系其实因为之前想见嗰个总裁都见唔到啊嘛，即系从来未约到佢咁样。咁今次就即系佢就话承诺啦吓，叫做即系听住先啦，呢样嘢就即系承诺就话个 CEO 就会见佢咁样。 咁其实如果大埔区系咪开始即系领售，即系领展都拆售一啲咁商场卖俾佢？ 系啊，我哋有六大屋邨，基本上得六个领展嘅商场啦。咁而家 即系全部大埔嘅公共屋邨都系领展嘅。 系啦，冇错冇错。咁咧就有一个大园村，就已经改装到好靓啦，已经变咗贵价嘅街市啦。 即系有晒冷气咁样嘅。 太和亦都系个街市都翻天覆地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就太和商场嘅大执紧，有好多即系做咗十几廿年嘅铺头就要搬啦。咁我自己选区咧。富善嗰度咧，亦都哇，好大嘅轉變啦！個商場遲啲就會即係又加個扶手電梯啊，又話超市就由地下搬上去三樓啊，等等嘅改動好大嘅，導致咗一啲做咗廿幾三十年嘅一啲食店都話：，我唔搞啦，唔好搞我啦，唔做啦， 裝修啦 啊！咁所以就變咗市民嗰個選擇就可能會少咗啦，同埋經濟會貴啦。 如果喺大埔裏邊，即係因為有啲新聞都有講話，即係話佢哋領展壟斷咗咧，即係對於嗰個居民嗰啲物價好貴啊，即係如果喺大埔區裏邊，你知道嘅情況會係點咧？ 嗱，大埔好少少，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即係已經發展咗有一段時間，我哋有啲舊墟嘅地方咧，其實可以係買嘢買得比較平啲，特別啊蔬菜啊餸啊嗰啲等等，都唔一定係完全依賴曬領展嘅商場。咁但係你對於啲老人家，喂我唔可以承擔我行半個鐘或者要搭車去嗰啲地方咧，咁變咗佢焗住喺樓下啦。焗住要買貴嘢，咁好似我哋嗰條村咁，街市咧已經有一半係吉咗出嚟，超過兩三年噶啦。叫佢喂，你可唔可以引入啲或者活化佢？完全話得啦，我哋計劃緊。咁但係其實佢已經密羅緊鼓做緊嘢，但係咧領展就好衰嘅，唔肯出聲。我哋每一年都追嘅，咁但係佢始終密密實實咁樣等到你嗰啲風咧已經漏咗，商户都知，我哋議員佢都唔話俾我哋聽，我哋要透過啲商户收到風，我哋先同佢傾嘅。咁所以變咗就其實真係點解咁多區議員啊或者地區工作者走去圍佢咁反感咧？就係咁，我估係有。咁嘅原因， 我但其實即係咁大啲街坊反對，即係你街市由縮入搬嚟搬去啊！我其實有冇做到啲嘢先？居然可以俾啲壓力領會先，即係。 其實我哋都係曾經有大元商場嗰度係有啲食肆咧，平民食肆原底係好抵嘅，廿零蚊一個早餐食到好飽嘅。咁咧就佢突然間就我要收翻啲鋪位啦，或者再租個俾你再投個標啦等等。我哋曾經搞過好大規模嘅，即係居民會啊，或者遊行啊等等。咁但係其實領展而家真係睬你都有味， 佢真係唔使理你噶嘛。 係啊，佢話我係私人機構，係上市公司， 我為股東利益呢句萬能 key 嚟㗎啦。 我直接賣埋出去添，我唔關我事。咁所以你話用翻傳統嗰種壓力嘅方法啦，同佢傾啊或者抗議啊， 其實 都係作用唔大啊。甚至嗰啲商户佢利益最大影響啦，佢哋都好似投曬行咁啊，有啲即係好無奈啊。咁所以變咗就真係唯有用啲更加激烈嘅手法去做，睇下可唔可以去傾。但我都擔心佢只係緩兵之計。你哋走咗之後咧，就繼續或者 拖字訣咯， 或者改。少少讓步，但係其實即係換湯不換藥， 同埋即係可以講話志明講屯門嗰單啦， 屯門就係之前就係講嗰個安定啦，就係講有間開咗三十年嗰個愛群餐廳啦，就因為其實佢啲嘢咧都幾大碟嘅，老實講真 係，我成日食 㗎，係上下嘛， 食完之後咪出嚟搭車出嚟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都好可惜啦，即係我都即係。 未即即好似頭先你咁講啦，關咁講，即係已經係領展已經壟斷咗，即係佢嗰個地區裏邊。即係其實我哋都同大埔有啲類似，因為我哋仲有啲食環署嘅街市，咁都未必話壟斷曬。但係因為除咗街市以外嗰啲咧，其實已經係冇乜選擇，即係已經係 好遠啊嘛。 係啊，尤其是啲餐廳啊嗰啲文具鋪，其實根本都冇得影啊。即係以前咧喺我喺安定有我嗰度咧，其實已經係一啲係好大個區，係成十幾，即係差唔多有成。接近十萬人嘅，即係附計埋周附近周圍嗰啲，其實根本佢嗰度咧係而家先要叫有一翻間文具鋪，其實以前有四五間嘅，但係而家變咗嗰間咧，其實都係一啲我懷疑啦，即係我唔 make sure 係咪佢係連鎖， 裝修好靚仔啊，裝修好整齊啊，包裝好靚咁樣啊，即係唔會話之前有個嬸咁樣幫你揾文具鋪嘅， 冇幾蚊個拆卡買， 唔係你要買一支筆，冇一支可能要。成 pack 萬幾支嗰只 啦，即其實唔淨止係文具鋪或者係餐廳咁樣講，其實係好多嘅鋪頭都係受到領展嗰個禍害咯。 即講翻外群，佢如果想要續租話咧，佢就要自己翻身裝修，知唔知幾錢啊？300萬啊要使。 係啊，冷氣要好似話佢要。 唔知點啦，總之你要合乎佢領展個規格重要事 咧。因為佢嗰啲其實都係佢舊都係一種特色嚟噶嘛，即你唔可以話新就係唯一一個選擇，即係佢舊有佢舊嘅文化嘅好處噶嘛。 我就喜歡舊不行，是吧？還有他覺得噏噏得，我噏得這麼吹嗎？他就是錢為什麼這麼便宜，我吃碟下午茶有個叫做炒這個牛河，這個黑椒，我經常吃的青椒牛河，29元而已，之前還便宜，連杯嘢飲，係啊，又價值 27蚊， 係咯，即係如果佢裝埋收，點收你個價錢？ 係啊，即係其實受害，即係其實一啲即係基層啲市民，佢根本已經係好，已經係喺即係領展已經係即係喺啲商場同埋街市壟斷咗之後，其實已經係掹掹緊你啲錢，已經係你再咁樣做，其實跟住對佢哋百上加斤咯。 係啊，我有親戚住喺嗰度附近啦，我睇到安定嘅商場裝修咗之後咧，哇！嗰啲咁嘅連鎖店啊，真係幾鬼 high class 嘅真 係。根本係嗰啲人咧，即係我住嗰頭附近，我唔係住安定有愛啦，即係根本係啲人係路過嘅啫。咁係根本係一個即係你唔即係佢冇開門，根本係一個死城咁。 其實佢有風酒大間咁喺度啊，係用最大嗰鋪位去開到成蒙電視牆，同呢個房差唔多大啦。喂，個個買電視咩大佬？ 同埋其他嗰啲原本有啲鋪頭都有少部分有留低，但其實已經嗰頭滿面。 同埋佢我即係知道咧，佢要再。即係續租又之後唔知啲裝修，仲要必定要裝八達通機添啊！好多 係啊， 即係逼你去做嗰樣嘢咯。 即係要統一，即係要佢喺佢嘅標準之下做佢要做嘅。但係其實根本你小商户啲根本佢唔需要。即係你我篤幾串魚蛋嘅，我買啲腸粉啊，買幾支筆咁樣嗰啲，我使鬼要嗰啲咩？老實講。 咪同埋佢係即係之後會同你作個短租約啊嘛！你裝修完之後，如果短租我點翻本啊嘛？即係逼你唔續租咯， 加把刀咁樣咯，即係要焗你咁樣咯。 係啊，咁其實大埔方面即係領展有咩衰格嘢先？ 衰格啊！真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啦，個商場可以我哋嗰個街市可以有一半嘅鋪頭嚟養老鼠養幾年， 養幾年 又唔會喐，叫佢喐佢又唔會喐。咁你變咗嗰啲租咁咪你蝕咗咯？你係蝕得起啊，但係你羊毛出自羊身上啊嘛，你收唔到啲租，梗係喺其他地方去加翻租啦。嚇， 即係佢有條數，佢覺得冇所謂啊嘛。 係啊， 蝕頭賺尾。 係啦，同埋佢因為咧以前賣呢啲商場嘅時候咧，有啲商場附近嘅設施，譬如好似小公園啊，或者係籃球場嗰啲咧，佢哋管理其實管理得幾差嘅， 嚇，即係包埋佢管理嘅。 係啊，有啲設施都係應該係佢做嘅時候咧，其實都做得唔好啊，或者係要佢維修啊，好耐先去做啊，咁樣嚇。咁佢只顧賺錢咯。咁譬如話個地下線嘅要求換磚，佢又唔做啊，或者係要去加自動門啊，又推三躺四啊，咁樣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嚇。咁我哋寧願你話喂你大執啦嚇，起碼即係變咗可以有啲舒適啲啊，咁樣都唔制嘅。 同埋即係我發現咧，全部領展商場有共通點咧，就係咩咧？有冷氣同埋冇凳。 哦，係呢個我哋都提過好多次嘅呢啲嘢。 啲老人家就坐曬邊咧，大家就大快活。 係 必定嘅，即係有時覺得我食嘅，唉算啦，人哋真係冇地方坐。即係見到有時老人家幾個咪佢咪攞杯熱茶坐喺度吹水咯。喂，佢唔係想塞住你個大家大快活啦，係成個領展商場 冇位， 冇凳你坐。佢最衰格以前咧，可能有啲薄位少少，嗰啲薄嘅坐喺度，連嗰啲薄都唔係變咗咁窄。 係啊， 連坐都冇得坐啦。 我哋個村有啲老人家自己擔埋凳喺度坐。 好啊，呢招 即係啲工人車放下輪椅。就等你個公公婆婆坐喺度傾偈咯，咁阻唔到人嘅其實，但係佢哋始終都唔肯去放啲凳喺度。 其實佢想佢咪怕即係變成一個社區嘅地方咧？ 會嘅，佢驚啲人聚集喺度啦，即係唔好睇啦， 唔好睇曬啲商户 係啦，亦都阻住佢哋 所以其實都不會阻嘅啲地方。 因為其實好多商場都係一啲其實以前房署佢起嗰陣時候，其實有啲地方係有啲空咗位， 係預 咗俾你。有時好似嗰啲扶手電梯底啊嗰啲啊咁啲地方咁樣。 係而家唔得啦，佢 唔係而家其實有啲其實好多咧嗰啲。扶手電梯底擺曬嗰啲 ATM 啊，嗰啲全部即係佢用盡曬咯。 係，亦都有啲展銷啊，嗰啲阻住曬嗰啲通道啊。 原本係好闊嘅，但係就俾佢阻住咗咯。 咪而家佢仲會將啲位擺埋啲車仔檔啊嘛，再蝕俾你咯。嗰檔咪俾佢即係 sell 寬頻啊、電話咪可以做呢個做曬，即係唔會一個商户俾你行到嘅。 不過更加衰嘅咧，我聽到啲商户講咧，嗰啲茶餐廳講咧話，佢會睇住你盤數。即係睇你賺幾多，佢又謀住你點樣去加租啊咁樣啊，咁呢一樣嘢係好可恥， 即係同你分身家啦。係 啊， 咁如果係其實喺大埔區裏面有冇一啲例子係領即係原本係領展嘅，咁或者領匯以前叫做，咁係咪有冇一啲例子係賣咗出去㗎？ 而家計劃緊喺運頭塘嗰度，近住火車站嘅一個商場咧，佢係會賣出去嘅，因為最近都宣布咗一批嘅商場 嗰個屋邨算唔算大嘅咧？ 話大唔大咯？我估都有一兩萬人口嘅嚇，但係佢幾近火車站，係嚇咁樣。 OK， 咁就知都估到佢展示可能賣啲好貴中高檔嘅嘢啦，都估到㗎啦。係 啊， 一係佢就買一啲有潛力嘅，一係就買啲賣剩借啲。因為我睇之前喺新聞有啲講話寶林啊，一啲好山卡拉嗰啲屋好細屋村地方，佢就賣咗出去咁樣。 或者人流少的商场就卖了它啦。 但其实这些商场就算卖了，即是当接收那条友，即是他中间卖的时候，他就是找个较高价钱卖，他要还款翻本的嘛。翻本的时候他就可能就要 其实有些更差添。 做一些即是卖贵的东西才可以即是 margin 大一点嘛。但问题是他的居民都不是一些人来的。 是。 即是遇到的商场又是即是鬼城来的。是 啊，我要行那些铺头我可以去旺区可以出九龙啊这样去行的，不一定在那里。我就是需要方便去吃 即生活的基本需要咯。 啊、 其實你講商場咧，可能啲報紙講嘅就係咧嗰個叫做葵芳廣場、 葵涌廣場、 葵涌廣場。其實對面就新都會係兩個好強烈對比嘅，即係新都會就係一個獨立業主，即係佢有業權人啦。但係啱啱講嗰個即係葵涌廣場咧，就係分散曬， 分得好 真係乜都下面一層就係嗰啲咁嘅跳蚤市場啊， 賣 十蚊店啊、衫啊，上面可能個天橋就全部食肆唔同，好平喎又。乜都有啊！喺個商場， 即係佢唔係淨係小鋪嘅，佢其實咩種類都有嘅。 即係乜都有嘅，即係佢又即係佢唔會揀客，即係總之個業主話：喂，你有俾租， 即係好多有好多好特色嘅嘢都係，即係其實反而係吸引到一啲一啲好中意去行一啲小店或者年青人咧，其實都好中意去行咯。 但問題而家呢啲商即係啲商鋪 真係買少件事， 啲商場我而家都數唔到，除咗啱啱我講即係嗰個官塘都有嘅兩個咯。 葵涌廣場係一個好特別，即係好特別嘅例子咯，已經係算係喺香港呢個咁嘅情況。 本土的这个 本土的嘛，其实除了这商场我就想不到有第三个第四个这些类似商场找不到的。 其实大埔区有一个在叫大埔广场的商 场， 又是很多细铺卖服装啊，卖饰物啊，那些都很值得行，你可以 大家去一下，即是去了刚刚的连锁算罢了。我同埋即是领会刚刚讲完商场的东西，即是装修呢，即係而家就係一個成日拆售車位嗰樣嘢。嗱，譬如我之前我屯門，我走去放蛇咧，我扮想買行行，佢話：誒呢個幾錢啊賣？佢話：啊好平嘅呢個40万車位，電單車位， 電單車啊， 係啊，四碌嗰啲80万。我問佢：誒咁要租幾多錢啊？我話2000零蚊啦，咁可以有唔知6-7厘息。我話佢有4厘息、4-5厘息啊。我話啊，我話如果我有80万，我點解要買個車位啊？如果租唔到咁點？佢話：誒唔會租唔到嘅，附近啲人揾食車必定要租嘅咁樣啊。跟住我再誇啲講，我話：誒3000蚊得唔得？3000蚊就唔得，啲人租唔到噶嘛咁樣啊。即係其實呢個地方係咪即係咁樣拆售停咗就唔係好普遍咧？即係大埔都開始做㗎。 或者你附近即係沙田，或者會唔會其他新界東都會有呢個咁情況 咧？大埔就未有啊，慶幸未有咁樣。其他區都係有聽到咁嘅情況嘅，咁所以變咗就你原底租緊呢個車位嗰啲即係車主咧，其實而家揾泊車地方是相當之困難嚇。如果租緊，都每一季都要去，每一年都要去抽籤嘅。 我睇新聞都講係話，荃灣嗰個政府地方就次次排隊 排長龍啦，係啊，係啊，咁所以變咗就即係真係嗰啲車主會好彷徨㗎啦。我想俾錢，而家其實你露天嗰啲咧都1000几-2000蚊， 係㗎， 以前幾百蚊搞掂㗎啦，連 700蚊、600蚊都搞掂啦，月租嗰啲。 咁所以如果領匯都係咁樣嘅時候咧，變咗佢哋真係少好多地方去泊車。 喂，同埋即係隨住即係城市都市化，你越少爛地場啊嘛，係咪？你冇爛地場，你拍去邊咪焗住拍翻嗰啲有個停車場咯。 而家嗰啲爛地都我哋起樓或者起啲社區設施啦。好似我哋咁好頭痛揾啲俾大貨車去拍。而家焗住每一晚就拍曬喺馬路邊。 因為其實你嗰邊點樣開始？都有工業村㗎嘛。 有㗎，但係始終佢距離市區係比較遠啲咧，所以變咗就啲人係都會拍嗰度。係嗰啲廠啊嗰啲咧，有啲屈臣氏啲水車啊拍咗嗰度。咁但係就如果我哋住近喺市中心嗰啲咧，通常都泊喺馬路邊嘅。 呢同埋嗰啲規劃啊，好多即係有諗到交通問題上面，即係好似之前講啊，教學院隔離嗰度都有一個咩我唔記得係咩事咧，即係關於規劃嗰啲嘅，即係咩倒泥頭啊嗰啲。 係係，嗰個應該係私人土地就用咗嚟唔知做 啲做咩嘅，即係唔係倒泥頭， 唔啱佢規劃嘅嗰啲嘢， 唔知叫做 係啦係啦。做了很多年， 頭先你講即係嗰個泊大貨車放喺街嗰啲嘅常態，我細佬都有做嘅，捉佢灰先。其實佢哋即係計埋一個禮拜一個月抽一次牌，都平過你俾嘅租車 牌。 即係佢哋咪朝頭早晨咁走，咪即係架車即係天蒙光咪即係揸入個車 咯， 之後咪收工咪泊喺度咯，係嘛？即係對其實對個交通咗係有少少影響，真係唔多嘅。但問題你計翻嗰啲平即係車即係嗰啲車租，我咪俾佢抄飽佢咯。就算抄兩張$1,000啊！都便宜過你的爛地場，不要說領展那些停車場。 不過我們區呢在過去這十年都沒有了成三四個比較大型的露天停車場，所以變成就我們都很頭痛，就是幫車主去舒緩一下，即一定不夠了，但就 連正式的地方都沒有。所以我們就現在譬如有些設施起一個新的綜合的運動設施的大樓，我們說不如這樣，車位盡量去拿多一些啦，起新公屋又是啦，希望即盡量拿多一些私家車位啦，唔使佢到時都唔知拍邊度。 喂，但係咁樣喎，你嗰啲位預留起車位，咁咪起唔到樓噶咯喎？梁振英我哋要啊解決房屋問題啊嘛，係咪先？ 咁啊，盡量去起多一兩層咁樣咯，或者向地下咁樣去開啦，咁樣。 同埋而家少啲停車場，咪去開地樓少咁。係 啊， 咁樣唔做呢樣嘢咧，係咪？ 咁真係唔知佢點，係咪因為地積比率咁同埋因為有啲填海區啊，咁未必可以向下滑咯。咁我哋都希望係向上啦，向上空。 我覺得呢個技術上做都係佢唔做問題，因為呢個 會成本嘅問題咯，可能 啊。喂，同埋即係講完呢個停車場車位啦，啱啱即係我哋講過提嗰樣嘢就係咩呢？有一個原來一個叫綜合醫療中心呢樣嘢嘅，其實好似我哋屯門好似都一個喺嗰個輕鐵站有個咧。即係南和牆嗰邊，即係一個大型咁就有咩母嬰健康院之類，有得鄰街症嗰啲啊。其實大部如果啲朋友即係病咗之後，去邊睇醫生咯？ 我哋有個綜合醫院，咁係拿打掃醫院，咁有個即係大埔醫院啦，咁亦都有幾科喺度嘅。另外我哋有兩個嘅門診，即係公立嘅門診診所。咁但係早幾年咧，即係醫管局話：，我哋計劃緊起一座新嘅大樓，咁咧就即係將啲服務就集中喺嗰度啦，將嗰啲普通科門診咧就搬去嗰度，再加埋中醫啊、X 光啊或者啲檢查。咁好方便， 聽到好正喎！ 嚇，亦都可以多啲門診名額，唔使而家打電話。喂，你除咗你65歲以上可以好快約到嘅話，其他人都唔使旨意嘅。 等到下就唔知幾點咁樣。 係啦，咁我哋話好正啊！咁你 聽到好正喎，又咁結果有冇做咧？ 結果就係因為我哋區議會有即係同佢哋有啲土，即係選址方面咧係有啲唔同嘅意見。咁之後咧就一路攤喺度，完全就冇同我哋傾啦。即係好似頭先骨灰庵嗰樣嘢啦。 咁而家即係佢講呢個 idea 先係攤咗幾耐㗎？ 攤咗都有接近7年嘅時間啦。 哇，7年！ 咁我哋逢親衞生處處長好，或者係醫管局嘅即係高層好，嚟到我哋區議會，我哋都會追佢。喂，點搞啊？你快啲同我哋傾 啦，大佬。 係啊，傾傾下就係啦。即係原底咧，如果起咧都起到啦。咁我哋話你完全唔同我哋傾，又話我哋你又唔制喺邊度起？咁我話你同我傾先咯。 你講咪咯，你講先。咁但其實最大阻力係咪即係其實建制派同埋泛民議員有冇即係？ 係咧，有咩原因？ 即係有冇話即係有啲意見唔同咧？ 其實就係喺選址附近嘅區議員未必係贊成喺佢嘅區嗰度去搞。就呢個就無關建制非建制嘅事嘅。 或者係選區。 嗱，老實唔怕，你個區制唔制先起呢嚿嘢？ 我哋就都會考慮嘅，因為始終都係近嘅。咁但係就話有啲地方，譬如 如果你覺得呢一樣嘢係比較即係敏感啲，你不如起喺醫院附近啦，醫院附近都有土地噶嘛，嚇咁樣。咁但係佢連傾都唔同我哋傾啊，而家 即係可能即係側邊居民習慣咗醫院啦，咪起得動，佢哋都可能有接受高啲可能。 係啦，亦都叫做佢可以方便，譬如誒，我去完做完呢一個檢查，可以去醫院，即係叫做可以方便到佢。 即近啲做曬所有啲醫療嘅嘢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完全都唔同我哋傾，我哋都提出個方案，現有兩間嗰啲叫普通科門診的診所，你不如拆了在那裡起啦，用那個土地啦，又沒有跟我們談，因為已經有在那裡呢，就相對容易接受，但是完全都沒有聲氣，所以我們自己都會約回衛生食物局那方面去談，約高永文去談談，這件事真的我們都很頭痛。 但其實即係問翻啲區議會嘅運作嗰樣嘢，其實係咪即係起翻啲醫療設施，即係啲係民生措施，係咪建制派同泛民陣營係即係拗叫少啲嘅咧？ 會 或者會係有啲咩嘢？即係如果係有爭論，係其實係最主要係邊一類型咧？ 爭論當然是政治性的問題，係咁樣去會困得多啲啦。嚇咁同埋就係話喺有啲方面咧，譬如話我哋希望多啲諮詢嘅，即係泛民嗰邊希望多啲諮詢，因為盡量撫平啲唔同嘅意見，因為居民始終都有啲反對聲音，我哋你可唔可以再諮詢？建制派就會因為可能政府都同佢講一聲，喂，你幫我全力去撐啦，即係好似最近話我哋起一個新嘅公屋。咁呢就有啲附近有啲居民有啲唔同嘅聲音，咁我話嗱，你修改咗個興建方案，你都落區再諮詢啦，循例都要開個居民會，之後點樣大家再決定啦。咁建制派就幫政府去背書，咁我哋就希望諮詢，咁喺呢一方面大家就撐到好行啦。 其實諮詢啫， 係佢哋 問下意見啫，點解佢哋要撐咁行呢？ 係啊，但係有啲情況呢，佢哋覺得係應該去拖呢，咁建制派就好容易去拖喎， 諮詢多啲好啲。我哋民意啊，未有 知識嘅時候，真係 即係摧毀唔準。有時你玩邊範咧？到底呢班友 係啊係啊。 但係會唔會話可能一年、可能四年，即係一個任期啦？有冇時間即係呢班友真係易化為少少嘅咧？ 一啲巴士服務啊、交通嗰啲會好啲啦。 即係嗰啲嘅唔會脫班啊，成功爭取加多幾多號嗰啲啊。我見最多牌就係呢啲啊嘛。成功爭取幾多號巴士，然後就民建聯多嘅，泛民嗰啲少啲嘅。 我哋唔會走去認嘅，同埋而家啲選民都好聰明嘅，唔會因為你寫成功爭取，佢又投你票，因為人人都可以，你講佢一句都可以成功爭取噶嘛，咁個個成功爭取，咁我無需要再講呢啲。 唔係㗎，有啲係寫我係爭取紅綠燈，綠燈多幾多秒寫㗎，佢哋 咁可能嗰度啲選民係好期望嘅，衝俾 啲咯，佢啲選民特別即多腳痛咁樣咯，同埋即係你講呢啲成功爭取啲荒謬嘢咧，即係諗起其實。即係其實區議會除了成功爭取啲巴士路線啊，就你哋仲可以即係爭取啲乜嘢多啲啦？啱啱可能話醫療大樓嗰類大啲嘅嘢啦。 其實我哋喺由2008年開始咧，我哋區議會咧就有一個即係地區工程嘅主導，唔係一億，而係話每年唔知有幾多千萬，我唔記得有幾千萬咧，就等我哋區議員係去提出一啲工程咧係去做嘅。 係關乎啲係咪嗰啲大街燈嗰啲啊？ 係啦，街燈好，或者係行人路上蓋啊，等等嗰啲。嗱，因為以前咧我哋爭取一個行人路上蓋其實相當之困難，運輸署係一個標準嘅咩最繁忙嘅嗰個鐘有幾多人流啊等等。但係自從2008年之後有一筆錢落咗嚟咧，區議會係唔需要按照呢啲咁嘅標準咧，就可以起呢啲上蓋。 即直接係俾你哋區議員有權去決定係通過。 冇錯冇錯，只要其他即係地權啊嗰啲工程可能性， 即技術上嘅問題， 係啦，克服到嘅就可以去做。所以你睇到而家點解咁多行人路上蓋先區議會去做，又有嗰啲凳啊，有啲上蓋啊、座椅啊等等咧，即係嗰個咩啊？ 就啲不倫地雨亭咧， 係啦係啦嗰啲，係我哋都盡量避免呢樣嘢。多咗呢一樣。嘢嘅，你話區議會喺呢一方面咧，確實有個權係去做呢一樣嘢，係啦，可以運用個撥款咯。 同埋啱啱你想講個就係咩咧？區議會先導計劃嚟嗰啲，其實呢個我哋志明聽過未先？嗱，我未聽過唔奇啊，你聽過未先？志明 略聽過，但係唔係好清楚係即係 specific 即係。 內容是關於什麼、 其實呢他就在、今年特首施政報告說就會全港十八區都有這個地區主導行動計劃進一步落實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的理念 這些我讀了這些我拿手 這些就很空泛的其實他首先呢就是應該過去兩三年呢就在深水埗和元朗開始做、的試驗計劃就、試驗成功了今年的施政報告就說、可以十八區推行了、我們在 上次的區議會大會即是三月的時候呢、就收到份報告、大埔區怎樣推行呢跟著我看回、原來這些說到這麼宏大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原來是做什麼呢我們大埔區呢就、幾個委員會主席就選了改善沿岸環境衛生即是執這個、海岸的垃圾、 海岸垃圾 加強預防蚊患工作即是做多幾次滅蚊 但這些不 是一向做開的食環 也做開的你又做了人 家你說得對還有一項就是移除違例停泊單車說一向都做緊的啦 因為其實每因為我都知道是每幾個月都會有一些 notice、是有些區員都會說、誰個位置都有清 剪單車 你不 剪 單 車沒收 所以我就在三月那次區議會大會上說你我以為有啲咩好似頭先咁講話，我有筆錢可以決定 做啲咩 嘅，唔按政府既定嘅標準，我起上蓋。原來 其實唔係 佢做呢啲咁嘅嘢。 食環署個工作外判俾區議員， 不過佢而家嘅分別就係可能再俾多一嚿錢，可能幾百萬一年你，你可以去加強翻啲工作。哇，喂，細唔細 ID 啊？應該係政府部門去做，而點解要區議會講到啊？拍曬手掌我哋 權利嘛，而家咪放俾你做咯。 咁我覺得係好侮辱或者係好好細嘅事咯。咁所以我上一次啊啡完之後咧，應該下個月五月咧，五月頭就係新任嘅民政事務處處長、就會嚟大埔區議會。是啦、即是代替了阿藤雞美華那個。咁你就嚟區議會呢 阿藤雞美華都好耐㗎。 係呀好耐㗎啦。咁我就會即係再質問佢喂點解係咁樣去用。 咁、如果喺你哋即係新民主同盟或者你哋泛民即係大埔區即係如果你哋即係睇到呢、這個叫機即係叫計劃啦。咁其實你如果係話有咩 suggestion 或者有啲即係雖然未必可能未必咁大機會通過但其實如果你哋即係有咩提議可以即係利用呢一筆錢去做到呢樣嘢呢 其實、我哋未必係睇資源嗰方面，我哋話有啲政策性，譬如全港嘅政策係咁樣嘅，我哋會唔會可以分區有啲額外，即係地區可以有啲唔需要係去理佢，即係好似之前講話咩鋪位擺賣佔據官地 啊， 各區可以有佢唔同嘅準則。我預期係可以係有咁嘅做法，譬如話我哋想、行人專區或者係 即係其實你哋大埔都有啲嘅舊區嗰啲都好多嗰啲鋪頭地方。 是啦譬如说单车即嗰啲租放嗰啲自动租单车嗰啲咁嘅嘢我以为可以系做呢啲咁嘅嘢原来系加强滅蚊。咁我使咩我哋區議會去諗呢 我哋寫封信叫佢使得滅多幾次都得 啦。係啊係啊所以呢啲係好荒謬 的。其實我唔會懷疑佢會將嚿錢即係俾呢個食環署嚿錢縮多啲譬如嗰度縮一千萬俾五百萬你哋搞呢啲嘢。 我唔知佢會唔會做啲 嘢。我陰謀論諗呢啲嘢。 財技啦。 搵財技縮起啫。 即係左手換右手就抽一筆錢咁出嚟。 佢哋講就唔會咁做嘅。 咁但係 亦都唔會影響到現有區議會嗰盤數嘅。 咁樣我又唔信咯，你知啊？ 係啊。 嗱，啲完之後，我仲想問一樣就係咩咧？其實即係大埔地區有人嘅出名就係咩？好似話想起一個叫咩港天安門廣場起啊呢個大埔。 阿郭永健都講得，即係同埋其他區議員都講，即係有提過一樣嘢，都啲新聞都有講過。 咁而家呢件事而家點咧？係咪即係起尾到？ 即係進展成點咧？ 而家呢件事就會係去到立法會去批錢嗰個 財委會啦。 係啦，因為應該係咪公務小組定係財委？ 應該係我記得嘢，應該係上咗公務 小組再財委會。 係啦係啦，已經喺立法會嘅層次，因為地區上面已經唔夠票，我哋去推翻或者任何修訂再諮詢等等。咁而家立法會嗰度睇下立法會方面夠唔夠？票可以去拖得到呢單嘢。 即係啲即係 general， 即係香港嗰啲人，即係啲普一般市民嚟講，即係覺得話依樣嘢好似好荒謬喎，即係起個咁嘅嘢出嚟。咁但係如果其實喺地區裏邊，即係真係住喺大埔區裏邊嘅居民，即係佢哋會有啲咩？即係睇你即係抽納到啲意見上面，即係會有啲咩意見？即係覺得依樣 係 起 定 唔起咧？ 其實最大反響可能係附近嘅居民，因為佢哋覺得呢一樣嘢會唔會影響到佢即係增加咗人流車流啊，破壞咗我哋寧靜啊。因為你起好，佢過往都有啲大型活動喺度做，亦都係有一個廣場喺度，不過設施冇。 咁好咁解啫。 即係佢都有擺啲花車，我記得你擺啲花車啊，好多人都去噶嘛。 係啊，每一年都有啲大型盤菜啊嗰啲喺度做。咁但係就話附近居民就話：，你如果你哇花咁多錢喺度，咁整一個咁靚嘅廣場，你梗係想日後想多啲活動喺度搞啦。咁嘅時候，咁我就破壞咗寧靜啦。 但其實附近居民應該都原居民，我以為佢想起添。 哦，嗰邊原居民嘅。部分啦、啊嗯、因為始終有啲原居民嘅聲音可能出唔到嚟咧，佢都好討厭嘅。 俾某啲人被代表啦， 即係原居民都咁樣咁中意啲尾啲尾嘅。 侯志強都同佢哋原底嗰班都唔同嘅啦。 係啊，喂，講起呢個鄉市花生咧，我哋咧下一節翻嚟，即係同大家食嗰啲新界花生啦。 好， 好， 好。